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听紧嘅系 hkpinet.com， 我系恋爱小天后。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又开始新嘅一个礼拜啊！大家好，今日咧有我 Donna 同埋 Jeffrey 喺度嘅。 系，大家好。 今日基本上咧就我又系准备 topic 嗰时候好似冇咩嘢讲，但系今日即系完咗之后咧，发觉原来有好多单咧系好值得大家讨论一下嘅，即系其中啊包括咗系嘛黄成志系嘛，即系好似而家全个民主党都好似差唔多要开佢拖咁滞，即系连我啱啱飞 黄仁宝都去噶啦， 系啊，一定要开佢拖， 开拖。 我唔系你个党，我唔知啊，系嘛？你有啲咁嘅党友，我都其实好佩服你哋噶，系嘛？可以忍到呢个人咁耐，系嘛？咁啊，即系 都唔止啊，仲有狄志远咧，有罗志光， 仲有罗志光啊，大佬， 即系贵党零舍多呢啲人嘅，系嘛？又有白宫志光高嘅 党员啊，大党系咁啦， 冇得管理嘅呢啲嘢，始终系嘛？哇，过去一个礼拜啊 ，Donna 今个礼拜去咗边度开街站啊？ 今个礼拜去咗鹅颈桥啊， 系咪因为落雨要避喺条桥底度咧？ 系真系，因为我哋今次其实系本来谂喺 Sogo 嘅， 系， 但系知道即系睇咗天气预告之后咧，就知道劲落雨啦，于是咧就嗱嗱临咧就去 book 咗，我哋系有向呢、這个Lens 嗰度 Lens 嗰度即系租用嗰、那个鹅颈桥底噶， 打小印嗰啲有冇租嘅咧？ 我哋唔搞人哋啦，我哋讲自己啦。 咁阿姜蓉有冇？阿姜蓉有冇咧？ 以我所知，嗰、那个地方只可以接受一个人嘅申请嘅啫， 哦、 一个位嘅申请嘅啫。所以咧，我哋去到即刻同阿 Sir 打招呼啦，咁啊怼咗嗰张嘢啦 ，approval。嗱、啊、Sir， 我哋啦申请咗噶吓，你一阵间保护我哋啦咁啊。跟住佢话：，嘿，两边都保护咁样，衰衰咁样。但系咧，我哋去到已经三档啦，姜蓉，我哋已经十二点去啦。 有几多个职员咧？每一档？ 三四个噶都有，佢啲搭马噶，一个 都白头发噶，但系咪咧？ 都唔合咩女人多咯。 嗯。 咁咧，但系咧，有一个就系我哋即系对家咁样做，唔、知点解我哋开下档咧，佢收皮喎。 佢感觉到你嘅气啊 ，Donna 姐。 唔系我。 一攞支麦已经咆哮，因为呢个死张用咁吓。 冇、未开麦啊，直头我哋喺度扯紧嗰啲。值翻，唔好，哎，争啲俾你钱。咁喺度请紧嗰啲值翻嘅时候咧，佢就接台走、啊， 怕咗你啦， 惊 啊！ 我 哋真系好 有冇人真系走埋去签咩？ 边边啊？ 嗰啲咩姜蓉啊？嗰啲 唔知，因为我哋系后屘就隔咗一个马路，即系鹅颈桥底咪有两边噶嘛？ 嗯， 系， 即系东行咩线咩线？咁、我哋就喺 即系简单嚟讲，一边系近 Times Square， 系 啦系啦，我哋就喺 近 教协嗰边街市嗰边，佢哋就去晒即系富锦中啊咩咩嗰啲几个档就两个档就去咗另外 一边。 但 系有冇大粒佬睇档咧？ 吓、 有冇大粒佬睇档咧？ 冇喎、啊，系咁有姜蓉把声咯，跟住我哋以为佢嚟咯，原来系 啫， 系咁 loop 噶。所以冇大粒，最大粒咪傅振 中 咯。 哦， 哇，嗰、那个真系大粒喎，嗰、那个 系啊， 阿手嚟喎。 佢次次都系咁样冲住我哋嚟噶啦，咁有啲咩都系。 系佢专追击法律界噶， 上 次我哋法律界 嗰 阵时雨伞运动嗰个烛光集会，佢又系傅振中嚟咗招呼我哋。 黑衣游行都系啦， 系啊，黑衣游行都系。 黑衣游行都系。 但系佢有冇做啲咩咧？咁佢嚟都冇办法。 劲，佢好中意用大声公播国歌啊，嗌交噶。黑暗政治咁嗰啲咯，咁嗌咯。 即系总之系搞到你、 上次就是、 大家都冇黑暗，唔紧要啦。 因为咧，今次我哋两条，我哋喺呢度去喺呢度，即系头。我哋因为我哋特登唔走过去嘅，费事一阵挑机嘛。我哋咁佢又冇走过嚟挑我哋机，因为咧唔知点解有一班黄丝咧无啦啦出现咗，话去完嗰、个卢伟聪嗰个游行，跟住走埋嚟，跟住就劲围佢咯， 围佢， 围傅振中咯。我聽，因為我哋覺得嗰啲好嘈，好嘈嘈到不得之了，但我哋就堅守我哋嘅崗位冇講。 圍佢冇苦啊！ 咁後屘啲人翻嚟講咯，就話有啲黃姐嘅就圍佢啊，咁佢哋互片咯喺度。 咁你嗰日有幾多個唔同嘅專業團體？有幾多人啊？你哋呢？我見到你一拉開十幾廿個，好似十幾個。 十一個團體咯。 唔係，就一個團體啫，幾多個人開街站啊？ 你諗下乘翻， 每一個團體都有一個啊？ 我哋都十六個去咯。 係咯，十幾個我見到你哋。 但我哋就分間嘅，個個都係咁咯，幾個幾個咁咯，夾埋。 哦，咁講佢 嘅。一定係二十九個以下嘅我哋。你冇陰過啊。 呢、這個絕對唔擔心，我不嬲都知道我哋都係冇咁多人會去到。 係咪每一個團體都有個間表，邊個出邊個出邊個出咁嘅呢？ 應該係㗎，係㗎，但我哋唔會拿 你就係長期有好似頒獎咁樣喺度 take attendance。 我又唔係次次去㗎，我係 你唔係？ 我唔係㗎，我嚟緊又一次去唔到，因為 阿 Wilson 話逼翻佢喎， 扯佢，因為有次去煮，即係攞兩。 其實我哋不嬲都懷疑你係有三個 donor， 係 有 三個 donor， 三個 donor， 三打胎啊！係啊，哇，黐線， 係咩？点解？ 因为夜晚又见到佢，朝头早喂我一起身又见到佢神操啲相，系啊，你知佢喺呢个马鞍山嗰啲神操啲相， 所以即系如果选唔到咧，其实系唔系好合理，兼且冇乜冇乜 佢积极考虑 啫。 即系如果佢参选嘅话，选唔到啊，系好冇天理嘅，即系我觉得。 我明白嘅。扇我哋嘅， 我边就扇你啊！阳光底下噶嘛，我哋如果 第一句冇如果嘛。 喂，如果你参选嘅话，如果选唔到，真系冇天理啊！我过去嗰两次，过去嗰两次选唔到，亦都系冇天理啊！ 唉，唔好成日提当年过咗两次选唔到啦。 唔紧要啦，如果你参选嘅话，一定再选到噶啦，系嘛？ 如果啊，积极考虑咯，咁咯。 咁点咧？即系出咗咁多次街站，你觉得大家嘅反应系点咧？即系会唔会嗱？因为你头先讲过，傅振中成日走过嚟挑机嘛，又或者你哋喺边度？ 冇啊，因为佢俾人哋围得太紧要。 又或者大家其实 好得意噶，其实咧我哋去到时候系周围都好多警察警车噶，但我哋开晒档之后咧，所有警察系去咗佢哋嗰边围住佢哋噶，唔知点解咧？ 你系咪使咗咩还手？你系咪同我马 Sir 好 friend 啊？ 马 Sir friend 啊？ 而家系马警署警长， 系啊，警 长，马警署警长，即系咩啊？鸡仔饼啊？ 系啊， 系啊，白衫嘅啦，而家。 原先佢唔系呢个官阶咁， 佢唔系 嘅， 佢警力关 系。 哦，即系佢唔需要系咩警司啊，唔需要嘅。 完全唔系，唉，警司边沟通到嘅？ 咪咯， 系真系噶， 系 沟通啲。 有一次我哋去啊，佢同佢倾咗一个钟啊，半个钟啊，喺度 好好倾噶，真系。 佢嗰日做嘢噶嘛，嗰日你倾。 系啊，我有一次一去到，佢话冇咁快噶，不如大家一齐去翠华食个饭先啦。啊、我又真系未食晏，所以我真系同咗佢食。 但佢系咪真系 好 nice 嘅？佢 真系好多游行或者好多情况之下，缓和咗大家嘅关系，或者系增加咗大家嘅互信。其实我想问好耐啦。 其实系真嘅，即系我哋系真系信得过佢，即系佢个人系比较中立啲嘅。咁、 啊、 所以咧，同埋即系佢又唔会佢又唔会扇你嘅咁样，即系好老实，好多人做警民关系啫。咁大家都知警民关系都系警察嚟噶嘛，系咪先？都系差佬嚟啫。咁所以我哋都唔系个个信嘅咁样。有啲哇，平时喺个法庭度啊，煮死啲示威者，跟住之后转咗去警民关系笑琪琪咁走埋。我而家做警民关系嘅咁样，我心谂你又真系，你认得我？ 你见过呢啲人啊？ 梗系见过啦，即系佢转咗。我而家做警民关系噶，跟住我心谂，你认得我，我都认得你嘅啫。系咪先？你上次揸啲想打我个客啦，我个客叫曾俊英啊 ，by the way。 金英 系啊，好想打啊，金英啊。 点解咧？咩情况下打？ 唔系即系即系总之都系啲示威 case， 系你知佢几唔中意嗰啲示威人士噶啦。 唔系，我又真系又想问下你啦，前线经验啦，系咪真系啲差佬越嚟越唔中意啲人示威咧？ 我觉得系，即系其实你见到啊，即系呢个雨伞运动之后咧，雨伞运动之前咧，其实佢哋啲证据都做得好啲。雨伞运动你唔觉得咧？近排跟住之后勾污嗰啲咧，特别多甩嘅咩？ 唔系净系勾污啊！雨伞运动期间已经你成日听到久唔久就已经话啲证据完全冇 啊！系啊，啲证据完全冇嘅，其实咪就系因为喂佢哋而家杀红了眼，点都要砌你，咁所以之后够唔够料都砌咗你。老实讲，够唔够料都砌咗你，就算甩啊！咁我起碼都搞佢呢一陣啊嘛， 你都驚咗一陣啦，使咗錢啦。 當你唔係再對事係對人嘅時候，咪搞成咁咯。其實以前啲政工係做得好啲㗎。 係啊，而家真係好離譜噶，嗬。 係啊，即係 我又唔可以講得太堅強，就係你睇完之後嚇。 唔係你走去講翻報紙嗰啲 case， 喂有啲即係查 YouTube 嘅啫喎，大佬，即係嗰個佢有個被告嘅女朋友自己幫佢手揾 YouTube， 跟住之後係啊，跟住之後就甩啦。喂大佬，佢真係懶到咁嘅喎，或者佢真係夾硬到咁嘅喎。 我哋個客嚟㗎呢個。 唔係我咁，我又想問 上曬報紙冇所謂。 因為其實佔領嗰時喺旺角咧，其實好多時候咧。 就是可能差人唔俾人行呢边，又或者想差人就想呢啲人继续行。个问题就系话，因为人太多，行得慢，又或者有啲人就真系根本都睇差佬唔顺眼，我系马吹咩咁样？啲差佬就见到一个串嘴嘅咧，佢通常嗰个就要掹出嚟嘅。咁我想问下，嗰啲人系多数都会告嘅？ 系啊，同埋 告乜嘢？我想知道。 告乜嘢啊？有好多嘅，即系有阵时可能告一啲 警告， 就系奇啦。咁个问题就系话，你喺段片度，你根本都唔使我讲边段片，而系太多片，你会见到嗰啲人根本上就系、是、佢可能丑臭，佢可能真系问候个差人啊爸妈。咁问题就系捉咗出嚟，你就叫呢个人袭警，跟住就已经六七个差佬掹咗佢出去就揿佢喺地啦。咁点啊？下一步可以咁点袭警法咧？ 系咪警察搏冇带咧？ 你系咪真系搏冇带咧？真系要 同埋咧，有阵时咧，佢要告翻你袭警咧，等你唔好走去告佢嘛。等你去投诉警察课投诉嘅时候，或者即系而家你哋大家都听到有阵时有啲民事嘅索偿咧，即系佢要话喂，其实呢条友袭警嘅咁样，先至可以去。即係有陣時可以去 justify 到，喂點解佢個頭係豬頭咁樣？就係、是、因為要有爭執咯。如果冇爭執，點樣可以？ 哦、 你明唔明啊？即係你要告翻條重啲嘅，你要告翻條重啲嘅，告翻條襲警，喂先 justify 到。喂嗰陣時啊，佢又拒捕啊，咁所以跟住之後咧有啲爭執啊，所以之後佢先有啲傷勢。因為傷勢呢啲嘢冇得呃噶嘛，冇人會話個醫生講大話噶嘛。 我想話咧，啲被告人士個傷勢好明顯重過個警察好多。 咁你点同啊？你一个人赤手空拳同六七个差佬，咁你是但掹咗个差佬嘅衫领一下，我肯定你俾人打。 系啊， 同我最唔中意成日坐喺警车度，即系袭警噶。 系啊，因为冇人见到嘛， 见到嘛， 冇人 见 到 嘛。喺警车度、啊， 但系咪好普遍咧？即系呢个指控， 我谂大家睇报纸都睇到啦。 有噶系有咯， 即系嗰次啊，嗰、次喺警车度俾人打嗰啲反东北嗰啲人士咧， 即系好。 系啊，同埋、另外仲有几个嘅，仲有立铺，仲有 四个 另外系 四个。 咁嗱，咁我想讲， 都有啲系咁。 讲翻一样大家都好关心嘅嘢啦。喂，嗰单即系嗰个智障人士落口供嗰单嘢。你哋即係專業係點樣睇咧？即係嗱，其實一般人咧就好奇怪嘅。其實一個正常人，你見到喺網上面嗰份口供，所謂叫口供，嗰啲根本就唔係口供嚟嘅。 口供 即係基本上嗰啲直頭就係好似啲劇本啊，又或者你好似睇緊《法內情》《法中情》啊，無線嗰啲電視劇啊，你擺明嘅砌一個人生豬肉係嘛？好似係嗰啲咁嘅橋段嚟嘅。咁樣個律師，咁你真係呢件事拎上法庭？你第一件事點咧？即係咪要等法官嚇、要鬧你，你先識得 justify 嗰件事嘅咧？ 嗱，我自己覺得咁，我自己覺得咧嗰單嘢咧，即係有幸有不幸啦。其實有少少幸咧，係因為嗰位真係一位智障人士。因為我話俾你聽，如果係普通人嘅話咧，仲難去搞。因為嗰位智障人士咧講嘅嘢咧係真係，喂，你睇到啲對答嘅，佢完全唔明啲問題噶嘛。佢只不過重複翻條問題。啊，你需唔需要律師？佢就答翻嚟。你需唔需要律師啊？ 有冇出現啊？出現 係啦。 有冇打阿伯啊？打阿伯。 係啦，即係咁樣噶嘛。 咁樣喎、 啊。咁但係咧，其實咧喺其他案件成日都遇到啲咁嘅嘢。就是咧有好多嘅即系被捕嘅人士咧，去到嗰个警署俾口供嗱，甚至啊，即系唔好话普通嗰啲偷嘢嗰啲，甚至系啲示威者啊，其实好多时啊，去到嗰度其实佢哋系未去过警署噶嘛，同埋佢唔系话喂就咁问你一次就算噶嘛，佢有好多嘅方法去问你噶嘛，得闲问下你啊，跟住之后你话唔讲嘢，我唔紧要，跟住之后又 出房， 系啦，行咗出房，跟住之后又同你再倾下偈。系嘛？ 或者凌晨三点的你醒又问咁样， 系啦，咁 就喺深夜做咯呢啲嘢。 咁跟住之后，喂，得闲又同你倾下偈，咁跟住之后咧，即系又话收下你个电话啊，即系你都记得七一嗰阵时收过几个电话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即係佢有好多方法㗎嘛，唔係就咁話一條你問佢，跟住之後你唔答佢就唔答佢啊。有啲即係有個例幾好嘅例子，我唔講名咧，就係、是、咧，例如喂我即係佢就唔講嘢啦咁樣，咁但係跟住之後個電講嗰個電話唔係七一嗰幾個嚟嘅，咁跟住之後咧就話哦要收個電話咁樣，跟住之後咁你個密碼係咩啊咁樣，跟住之後。跟住之后啲人问我喂咁我答唔答佢梗唔答啦呢条咪另外一条问题嚟 啫 嘛。 咁咪就係要你 呢条另外一条问题啫嘛。唔係淨係话喂我问你啊嗰日发生咩事我唔答跟住之后我收你电话我问你咁你个密码系咩 哦，我又答啦咁样， 即系 会系会，佢用好多方法噶嘛，佢唔会就咁，系佢冇咁蠢噶嘛， 即系简单嚟讲咧。 我想话俾你听，有一个有真系有一个律师问 exactly 问你呢个问题问我， 系咩？哦哦， 点解诶？咁佢哦，咁我梗系唔答啦，个密码咁咯。佢话咁点解？ 嗰个只不过第二条问题嚟啫嘛。 你仲有个 silence 嘅权利，即系 silence 嘅权利噶嘛？你 remain silence 噶嘛？仲可以继续。 即系简单嚟讲，如果真系俾差人捉咗你，其实佢会有好多唔同嘅方式系令你回答。答佢嘅问题 系啦， 咁佢嘅问题唔一定系同单 case 有关，佢只不过可能旁敲侧击令到你开口讲嘢，咁解意思啫。 系啊， 咁如果有因为有啲 client 或者有啲被告人士俾人捉咗嗰个人咧，咁佢就唔想答你问题，于是就保持缄默，完全唔回应你所问嘅嘢啦。 同埋佢可能渗下渗下噶嘛，即系佢得闲又同你倾下偈啊，近排有咩做啊？ 咁但系嗰啲系原则上、 啊， 其实你都可以。唔出声 系啊，唔系啊，但系你喂，就算唔系，就算唔系真系正式落口供啊，你咁样、嗯、即系大家即系你俾佢索多啲料，咁都唔系对个社运都冇乜帮助啫，系嘛？你俾警察索咁多料，即系问下你啊，迟啲有啲咩行动啊？咁你又 咁你系咪即系嚼住支牙签超咁啊？ 唔系你咪唔出声咯，你唔系喺警署识朋友噶嘛？ O.K. 系咪？你唔讲嘢，明讲嘢咯。 喂，但我想问一下啦，即系智障人点样 case？ 咁你嗱捉咗个咁嘅人翻去问，咁你啲阿 Sir 第一时间都会觉得系咪真系全部警署有份落口供嘅，冇一个人觉得有问题咧？ 即系或者有问题 去到而家呢个问题， 谂住砌得入啊？其实真系 即系 天方夜谭噶呢个。 你背后有个动机先，即系你唔出声，即系算得过车过，当得啦，当点啦咁啊？ 或者佢真系好深信佢嗰人系杀咗人咯，即系佢哋觉得系咯， 我就好笑啦，系嘛？即系当你望住份咁嘅口供， 因为佢 加上你望住一个咁嘅人，而你深信啲觉得唔得，呢个人系杀人凶手。 因为佢哋话之前系用咗好多时间喺大，我睇翻阿屈姑 系 咩嗰啲嘛，即系话警察用咗好多时间去搜证噶嘛，所以好佢哋去相信呢个真系咯。 即系搜完证，佢俾份咁嘅口供，你就觉得法官会信噶啦， 所以低能有啲觉得。 唔係咁， 屈錯咗人 啊！咁成件事啊，直到佢阿哥開記招，先至叫做可能 disclose 咗或者水落石出啦。咁但係一般嚟講，法庭真係如果真係上到去嘅時候，真係要檢控嘅時候攞住份咁嘅口供，法官會點咧？其實 呢一單咧，其實就會上咗去高等法院，因為成係誤殺嚟噶嘛，係咪？係好嚴重嘅罪行，咁就會上咗去高等法院。咁其實我哋有一個叫案中案嘅程序嘅，咁就要睇下咧，即係因為誤殺咁緊要咧，大多數都會話有律師代表嗰、那個即係個智障嘅人士噶啦。咁跟住之後冇啊，咪睇下即係警察有冇打嚇氹咯。即係會睇翻嗰段會面記錄，睇下佢嗰個嘅神情啊，同埋佢嗰個舉止啊，答嗰啲問題啊，去決定咧究竟嗰一份嘅口供會面記錄咧係可唔可以成為呈堂嘅證供咯、 啊？但係呢啲情況下，會唔會又突然間個差館呢個記錄冇咗咧？ 個記錄冇咗，我又覺得未 已經唔係第一次 係 啦。 嗰 次有單我點呢張相？ 我知點呢張相啊嘛。即系我觉得呢单又唔会嘅，因为呢单佢想攞呢一样嘢，唔系佢最主要佢想攞呢一样嘢嚟要锄嗰个智障嗰个啊嘛。如果佢唔见咗，佢唔可以用嚟做证供嘅，咁佢留喺度冇用噶，系咯，佢咪冇用咯，咁样，所以佢会留喺度嘅呢一个，因为呢一个系嗰个智障嘅人士自己认自己杀人咁样嘛，佢想攞嚟。 有 DIY 噶嘛，佢应该要直接俾翻佢噶嘛。 智障噶嘛 佢，咁啊，佢唔识攞翻。 唔系，但系老实 帮你保护就碟先咁。 你照计出咗一份咁嘅口供，系嘛？而家全世界又知道咗啦。咁你睇完饼带咁代表啲咩嘢啫？ 完全唔明啲警察 唔系呢一单系一单比较极端嘢嚟，咁所以你都见到佢低调撤控啦。呢一单系比较极端嘅，咁但系其实就点解我哋成日都话要揾律师就系、是、即系去警署揾律师，其实系好紧要，即系佢会有好多方法噶嘛。你估而家仲会系攞住本黄页咁样，跟住直接 中你心口 咩？ 淋你水啊！ 滴十页。 傻嘅， 照你灯啊嗰啲， 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噶嘛。 但系前嗰排我哋咪听到单 case 嘅，即系佢差馆系，即系佢控方嗰边系突然间 delete 咗张相啊嘛，当然你记唔记得？ 记得，我睇个报道。 呢个系我哋啲客，但系呢个未审噶。 唔系睇个报道， 睇个报道 可以讲 个 报道，系佢都系睇到报道嘅嗰、那个。 其实就好好唔寻常嘅，的确删除咗张相呢样嘢好唔寻常。 有 间案件都未完， 我一解俾你听点解。 好啊， 呢个可以讲。咪后咪后， 真系唔掂，因为我真系我突然间饮咗茶，睇到段新闻，你咪黐咗线。即系而家真系可以咁粗疏咁就叫告咗个人，咁啲证据啊、证供啊，突然间啲 file 可以突然间可能 delete 咗。吓、啊、咁你会突然间 delete 咗，咁大家啲证供唔系，即系以前我哋成日睇戏咧，啲证物啊，咪会放喺证物房嘅，即系而家嘅证物房好似冇掩鸡笼咁，有啲 digital file 咧就可以随时俾人入去 delete 嘅。哦，咁差佬如果系咁做嘢，咁大佬，但系大家真系好唔系，即系好唔安全，即系尤其是 一个咯，真系呢啲 一个唔觉意，大家会去示威游行嗰啲系嘛？即系头先就系一路讲开就系话，诶、哎，当你示威游行嘅时候俾人塌咗，佢攞咗好多无厘头嘅。即系证供嚟嘅资料嚟告你嘅时候，喂，你有咩自保嘅？即系除咗揾个律师上去之外，你冇其他嘢去保护自己。 咩冇嘢讲咯？ 系啊，你 呢 个 真系 唔系你 你哋大家一定要 你都你 都紧， 你都点都要系揾个律师噶啦。即系 即系 rules number one， 我冇嘢讲。 系啊 ，number two 就系揾律师。 即系唔记得同埋唔知都唔系唔啱，系我冇嘢讲，我记得。 系， 即系我唔系咪啊？你个 concept 系唔同噶嘛？ 系啊， 即系唔记得，系你 confirm 咗自己，你唔记得咗啊嘛。 吓，同埋唔知。 但你可唔可以突然间记得翻咧？又咁，你证供就唔可信啦。 咁弱。 可以，但系你唔系好需要帮警方去查案啦。 系咯。 系咯。你咪唔答佢咪算咯。 唉， 我冇嘢讲。 咁啊 ，Jeffrey 呢份忙咩咧？因为头先见你嚟嘅时候，你都喺度讲紧单案，唔好讲名啦，系嘛？ 系冇啊，又系忙紧一啲示威嘅案件啦，关于反东北嘅示威案件啦。 但系咪真系而家太多呢啲 case， 令到警方又好，律师又好，大家都 overwhelm 呢一类嘅 case 咧？唉，系啊，疲于奔命啊，真系。 但 OK 喎、 啊，系好多，系好多。 你表现令我好鼓舞啊！ 即系都好多甩咗， 苏花都系， 咁你都要多谢警方嘅，其实 即系苏花系，我可以话俾你听，系得一至两单系入， 如果唔入嗰啲咧，一比十，一比五， 咩一比五？ 即系两个告得入，有几多个告唔入？好多， 唔系即系佢哋做苏花啊，系有唔知一两单系有蛇， 有几多单做？我都跟住 好多， 十几廿几噶啦。 哦， 即系我拍，即系都睇得好多啦。 嗯， 咁系咪嗱？我问一个好白痴嘅问题啦，即系喺占领期间，又或者喺冲突期间，咁多单冲突啦，包括埋东北啊，成日即系上年年中嘅事啦。系咪真系单单都要揾到你哋帮手？系咪真系餐餐都要排上庭？有冇啲排上庭之前已经撤销咗咧？ 有 排上庭之前撤销咗啦，有一啲系倾到签保守行为啦。咁啊，当然亦都有一啲咧，即系其实咧，啲示威者都好好嘅，即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好得意嘅。即系啲有钱啲嘅示威者咧，佢哋系会直头话：，哎，我哋唔使你帮啊，我屋企都有少少钱，不如我自己揾律师啦。咁亦都有嘅。系啊，当然亦都有一啲系即系未必同意我哋理念嘅，咁佢哋会揾咗佢哋自己律师咯。 系咯， 系咯， 咁白嘅呢句，直接啲得唔得？ 直接啲本土派嗰啲，佢哋会有自己本土派律师。 都系我哋 friend 嚟嘅， 即系两个字一个。 你 明？唔系我唔系呢？唉，我或者知你讲边个？好啊，咁咁多 case 系咪真系做到你哋派喺度咧？ 系。大家听众如果可以读书嘅，不如读 下。 晚都有咯，琴晚。 唔系呢单呢啲嘢，你要上身上到几时咧？即系譬如排期排到呢一年，定还是 你谂下，我头先讲紧嘅系 反 东 北啫， 五月 即系而家系五月，系讲紧上年六月嘅事。大家要明白，过咗六月有一个叫微型占中咧，大家已经唔记得咗啦。因为跟住之后咧，系七月二号啦，即系二号之后咧就。仲有呢、這个七月二号都全部未告嘅，跟住之后仲有成个叫做 占 领嘅七十九天啦，占领完嘅七十九天又有啲 未告系咩意思啊？ 未告噶， 五一一系一个人都未告嘅， 系啊， 就算系九手喺个台前边嗰啲，可能系学联或者啲立法会议员 嗰班啊，系未喐佢哋噶， 咁等于唔喐咧。 嗯， 唔系佢有冇个 time frame， 佢一定要几时？ 我估嗰四百几个未必喐，但系即系你话头嗰啲吓， 有啲系 系 咯保释噶嘛， 哦， 其他啲就系 warning， 拜拜咁啊走嘅， 系咯 ，warning 嗰啲就唔会告，保释嗰啲就会告 个保释噶嘛， 哦，即系就系有头有面嗰啲啦， 系咯， 哦。 哦，即系同我隔篱，我隔篱附近房嗰啲人。喂，咁但系嗰啲如果嗰啲未告，佢会唔会有个 time frame 话几时一定要告嗰啲人咧？ 咁又冇㗎，即係呢刑事呢係冇呢個 time frame， 咁啊點解可以好似咁唔公平咁樣呢？咁但係其實呢最主要呢係一啲即係可能有啲政策上嘅原因，即係例如阿馬老先生呢，即係東方個馬老先生呢，咪涉嫌呢喺70年代有即係有一啲關於毒品嘅案件嘅咁樣，咁跟住之後就係、是、正正嗰個冇 time frame 咧，就係用喺呢咁嘅情況，即係唔係話你棄保潛逃。 咁但係嗰位先生同呢啲案件嘅性質係完全係兩件事嚟噶嘛？ 但係其實咧，即係點解刑事案完全冇 time frame 就係咁解咯？即係例如喂，冇理由你藏屍藏咗30年，你藏得好，跟住之後我唔可以告你。 突然間落雨衝翻出嚟咁啊！係 啦， 咁 所以所有嘅刑事案都冇一個 time frame 嘅，只不過如果真係隔得太耐，究竟個證人記唔記得啦？究竟個證人仲在唔在生啦？係啦。咁嗰啲嘢會令到佢哋未必告咯。 你三年後先至報警嘅，咁一定係有問題啦，係咪？ 係啦，即係如果係太耐嘅，咁令到啲證據啲質素太差，咁可能律政處會懷 疑 㗎嘛。咁但係就冇 time frame。 哦，好，咁休息一陣，轉頭翻嚟講黃承志啊，大家都要招呼呢個嘢啊。